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活下来这连续假期，今天可以来到这边。我们今天继续路加福音的讲道，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今天是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教会圣经是从新约915页开始。这是上帝的话语，由我来读，请你聆听。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或我父交付我一切。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因此我们看得见，听也听得见。如今我们是凭着信心之眼、信心之耳看和听。求你祝福我们，因为若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就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作，在每个人的心中运作，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真道，也能够因此而有喜乐，而向你发出颂赞。这无非就是我们在这里最终的目的，这无非就是你创造我们最终的人生的最高的目标。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在经文中的喜乐，就是门徒的喜乐和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喜乐。那72个人，我用72个，上次我已经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数字。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就是耶稣之前所差遣出去，要2个2个走在他前面，要收割福音庄稼的72门徒。耶稣那时候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就表示他们出去传福音的任务其实并不简单，而且耶稣要求他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资源，要全然仰赖上帝的供给，又警告他们，并非所有的人会接待你们，会有人要拒绝你们，只不过你们不要把这些事人的拒绝放在心上，因为拒绝你们就是拒绝差遣你们的主耶稣，其实也是否定差遣耶稣的上帝。但是看来这72个门徒的任务还算蛮成功的，他们欢喜的回来，就对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还记得之前曾经有门徒们不能够赶鬼，因为耶稣说他们小信，或者他们没有祷告。因此看来这72个门徒是有信心的，也有祷告，他们忠心的执行任务，而且他们，你注意，他们认知是主耶稣赋予他们能力权柄医病赶鬼。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表示他们明白任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最终差派他们的主耶稣。正如人若拒绝他们是拒绝差派他们的主耶稣，鬼若听从他们也是听从那差派他们的主耶稣。耶稣的反应我们该怎么说，有点无厘头。 他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好奇门徒们那天当下有什么反应。我一直觉得那部经典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最后有一段雨中的眼泪的独白，就是来自《路加福音》10:18。我看过你们这些人无法相信的事：攻击舰挨着猎户座肩膀着火。Blade Runner， 1982年，最经典的 sci-fi movie。OK， 没有人看过。大部分的学者其实认为，耶稣不见得真的曾经看过撒旦从天上掉下来。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是一个隐喻，或耶稣的意象，我要表达门徒们他们制服鬼就预告撒旦必要败落。连加尔文他也认为耶稣用撒旦从天上坠落的这个图像来表达福音正在扩展上帝的国度，而败坏撒旦的权势。不过我认为学者们可能想的太多了，他们就应该听耶稣说的话。那天那72个门徒，他们不会以为耶稣在说一个意象，或在对他们讲一个隐喻。犹太人明白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当他们听到他们的主耶稣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他们会问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在哪里看见。我们也应该好奇，因为圣经从来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撒旦到底是什么时候堕落，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犯罪，或他为什么犯罪。这是奥秘，这是上帝没有让我们在今世知道的奥秘。但是我们并非全然没有线索，旧约先知在经文中有影射撒旦的堕落，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14章或者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论到一个外邦的王推罗王，他写你曾是完美的典范，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你从受造之日起行为正直，直到后来查出你的不义。你因贸易发达，暴力充斥其中，以致犯罪，所以我侮辱你，使你离开上帝的山。守护者基路帕，我已经将你从如火的宝石中歼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而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抛弃在地，把你摆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我们不知道撒旦他什么时候败落，什么时候堕落，只知道他是在亚当夏娃之前就已经犯罪，又以蛇的样式来诱惑人犯罪。耶稣那天对门徒说，他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其中的含义确实有表示，撒旦最终的结局就从他堕落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因为耶稣他自己曾经亲自目睹他从天上坠落下来。这表示门徒们他们现阶段的任务成功不过是耶稣最终得胜的前奏或者预表。然而我想耶稣说这句话有更深的含义，好似他向门徒们宣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路加福音10:18不仅关乎耶稣基督他拯救的工作或击败撒旦的作为，更关乎他自己的身份。从来没有人见过撒旦堕落，耶稣他却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他到底是谁居然看见这事？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成了女人的后裔，因此他有权柄践踏蛇的头。 也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他可以给门徒们权柄和能力践踏蛇和蝎子。这显然不是说门徒们以后就从来不会被蛇咬，不会被蝎子叮。耶稣他自己预告门徒们，他们会受害，会受苦，甚至会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丧失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这要等到之后，门徒们就会明白，确实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因为就连最终极的仇敌死亡都害不了他们。耶稣在寂寞所毁灭的仇敌正是死。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这是说不要为了你们在地上的成就而欢喜。地上的成功，甚至福音事工大大的成功，不见得确保你有天上的名额。耶稣的意思是，耶稣要对那些奉他名医病赶鬼，甚至奉他名传道的人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反而耶稣对门徒们说，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人喜乐的源头在天上，不在地上。这就是诗人所谓的救恩之乐。地上一切的喜乐终究要过去，都是暂时的。因此在地上的人若要真正的喜乐，就必须有上天堂的确据。谁说信耶稣基督教信仰无关上天堂？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反而说，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也就是说，你们最好确认你们上得了天堂，你们最好不要听到耶稣对你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反而要听到他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这才是真正的喜乐。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之前有提到这个细节，是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所没有提到的细节，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多花时间默想的细节。我们的英雄之一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指出，其实经文很少讲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喜乐，反而耶稣在地上他少得安慰，他也少有喜乐的理由。毕竟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然而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喜乐，你必须说他至少有幽默感吧。眼睛中的两次，也许你不觉得他很幽默，因为他，我想越高档的幽默就越少人以为好笑。我时常经历这事。路加福音10章21节确实是极少数直接描述我们主耶稣他喜乐的经文，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他为什么喜乐。你注意，他在灵里或被圣灵感动。正因为耶稣在灵里，我们就应该认知，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那位，必然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喜乐的人。 Why？ 耶稣他才是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他被圣灵感动，因为他就是被圣灵恩膏的受膏者，因为他就是基督，因为他经文怎么说，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他不可能没有喜乐。被圣灵无限的充满，就必无限量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喜乐就是圣灵的果子。 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必然无限量的喜乐。二十一节中文的喜乐其实不足以表达原文的意思，你可以翻译成耶稣他大大的喜乐，或他喜乐的跳跃起来。Goodwin 古德温说，主耶稣总是在经文里面因为人得救而喜乐。例如拉撒路死了，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可以相信。同样，今天的经文也描述耶稣是为了上帝的救恩而大大的喜乐。耶稣他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之前我们有在退休会的时候讲到谁是聪明通达人，谁是婴孩。婴孩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面也表达愚昧的人。之后使徒保罗他注解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0章21节。在哥林多前书他写，虽然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使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聪明人然后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所以我们之前提到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是全然相反的。耶稣他喜乐他父的美意，他父的美意就是要将这些事显明出来，而且耶稣感恩他父将这些事显明出来的方式，就是全然凭着上帝他自己的拣选和预定，愚昧人婴孩，不是聪明通达人。上帝他不仅拣选得救的人，也预定人得救的道路。什么道路？他透过世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显明这些事。以拯救在地上最边缘、最没有影响力的婴孩。也顺便一提，若你奢望在地上发挥影响力，你就不应该奢望要上天堂。许多人都厌弃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但显然这不是我们主耶稣他的问题。上帝儿子耶稣颂赞他的父，我感谢你。父啊，是的，我赞同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他在这个祷告中全然认同他父的旨意，也赞同父施行拯救的方式。你听得出来，你听得出来这个祷告就已经预告另外一个祷告，不久之后在一个园子里面的祷告，在克西玛尼的祷告，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将在园子里以血泪重复他那天在灵里喜乐的祷告。所以难怪司徒真会说，在耶稣最深刻的忧愁里也从来不缺乏喜乐。这也凸显耶稣因为顺服他的父而喜乐。约翰有记录耶稣说，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耶稣遵守他父的命令，什么命令？为我们舍命。这就叫他留在父的爱里面，这就叫他喜乐，顺服叫他喜乐。换言之，耶稣喜乐遵守他父的命令，他就必然喜悦拯救我们。 Think about this，这直接影响你我喜乐与否。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如他遵守他父的命令，他的喜乐就存在我们心里，就满足我们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好的基督论。你要喜乐，你就必须具体的仰望基督。你要喜乐，你就要明白耶稣是为了你的救恩而大有喜乐。 他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说你的救恩是你主耶稣基督的喜乐来源。换句话说，他宁可死在十字架上，也不愿意失去他的喜乐，就是你的救恩。这是人真正喜乐的确据。弟兄姐妹，唯有仰望这位为你的救恩如此喜乐舍命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你才可能有满足的喜乐。唯有认识这位顺服以至于死的基督，你才可能甘心乐意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也应该注意喜乐和顺服之间不可截断的关系。你们要喜乐，是耶稣他自己明确的命令，却也是他为我们所求的。确实，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要否认自己，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我们也从来不缺乏喜乐，你有基督的灵，你就必然结出喜乐的果子。这一切都是我父交付我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我觉得有失原文的重点。原文很简单，我父已经将一切交付给我了。我父已将一切交付给我。神学家会说，这个交付一切所指的是上帝赐予他道成肉身的儿子一切全能和知识。这个交付一切就关乎三一上帝外在的拯救工作。但是更仔细一点的神学家，像约翰欧文，没有人比他更仔细。他们会说，这个在时空之中父的交付于子，必然是基于三一上帝在永恒之中的传递。Stay with me. Eternal communication. 上过三一论的同学明白我在说什么。什么是三位一体内在永恒的传递？当耶稣说，我父已经将一切交付给我，他不仅宣告他从父领受一切拯救人的全能，他也正在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的儿子。他是永远出生于父的子。父之所以在时空中将一切交付给道成肉身的子，正因为他在永恒之中，经文怎么说？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神学家认知这个模式，就彰显上帝的外在工作的顺序，回应符合上帝内在工作的次序。外在的交付显示内在的赐予或传递。我知道这已经有点混淆了，但是有点耐心。这个父与子之间在永恒中的传递叫做什么？上过三一论的同学，指永恒的出生。 Yes,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So, 父借着永恒出生传递或赐予子，你要说神性吗？或一切神性的属性吗？或神性本质吗？或实存或位格？神学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正统改革中神学家有不同的说法。这细节对我们来说今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下一段经文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父与子之间的彼此认识，父知道子，子认识父，这个彼此认识是三一上帝对自我的认识，就是神学家所谓的完美的原型神学 archetypal theology。 这个神学是我们有限的人无从得知的，是有限的人无从得知无限永恒上帝他自我认知的神学。我们人是必须透过一个中保，透过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才来真正的认识上帝，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这位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因此他不仅有上帝的神学，他也有人的神学。所以基于在他位格之中神人两性的联合，耶稣他有所谓的联合神学 Theology of the Union， 这是他特有的神学，却也是受造的，是有限的，却也是受造之人所能达到最高境界的神学。耶稣在借着凭着他自己的意愿将父启示于人，这个就是上帝借着中保耶稣基督所赐予给我们的神学。这个神学是有限的，却是真实的。所谓神学家说复制神学，不是原型的神学 archetypal theology。 这个复制的神学，其中有关于上帝的真知识，是可以叫人得救的知识，也必然是耶稣他自己乐意启示我们的这些事。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看见他就看见父，没有他连父也就没有了，等等等等。你看出来上帝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拯救人，也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启示这个救恩。因此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神学都来自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美意，这也是上帝儿子他自己的意愿，要将这些事向婴孩显明，要叫子所愿意指示的人认识知道父是谁，到父那里去。二十三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你注意这个动作，这是特别针对对他所拣选和设立的这些人说话。看见你们，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让你们眼睛有东西可以见。他道成肉身住在你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到，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到。所以耶稣的门徒彼得后来会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他们没有眼睛看到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们没有耳朵亲耳听到上帝的儿子对他们宣讲这些是上帝国的福音。你们却看到了上帝的儿子，你们也听到他的声音，因此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就是当时眼见基督的门徒们。耶稣后来会说，你应该看见我才信，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就有福了。这是指我们，我们是凭着信心，不再凭着眼见活在地上，我们就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而如今凭着信心得见上帝的人，有一天也必要凭着眼见上帝儿子。这个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的神学是所谓天路客的神学 Theologia Viatorum。 将来在天上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神学，你可以说是升华的神学，得荣耀刚强的神学，就是凭着眼见的神学 Theologia Visionis， 或者添加的神学 Theologia in patria，或者这就是什么？什么是凭着眼见的神学？荣福直观 ，yes。就连这个神学，约翰·欧文都会说，这个神学都必须透过基督，因为我们必然是在基督的面上瞻仰上帝的荣耀。而若你在添加有荣福之观盼望，你在走天路的历程上也必然有喜乐。如果你没有回家的盼望，你走路不会有喜乐。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还没有看见的人也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为我们预备。So, 你们今天很容忍我，今天讲到里面有很多神学，很多神学术语。I love it. 我可以这么讲，因为你们是受教的心腹弟兄姐妹，你们承担得了，而且这与清教徒比起来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更何况我平常讲到基本上没有什么神学，所以偶尔有些神学也不为过。最后就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名字到底如何记录在天上，或者我们应该问，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哪里？所以是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就是要我们因得救而喜乐。耶稣他自己为了我们得救而大有喜乐，这表示若他要喜乐，他就必须拯救我们。弟兄姐妹，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不是因为你有正面积极的思想，不是因为你做了或不做什么，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的救主不愿意失去他的喜乐，而你就是他的喜乐。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的信心创始成终者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你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岂能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或即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如何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心掌上？他顺服以至于死，他让人钉他在十字架上。当他对多马说，来看我的手，他无非是对多马说，来看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你在我的手掌里，而凡我手掌所掌握的，我一个也不失落。我手有伤痕，你就有理由喜乐。我手掌有伤，你的名字就记录在天上。所以师父真说的没有错。正当他们将钉子钉入耶稣手中的那一刻，也必然是我们主他最喜乐的那一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定义拯救人，而且你定义借着你的儿子拯救人，唯独借着他，没有其他的人。而你的儿子他自己乐意拯救我们。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你儿子的喜乐，而他不可能没有喜乐，我们也就从不缺救恩的喜乐。我奉他的名祷告。